过去不骂没有了零用的，不能玩肚里想老得起，要是不然姑姑晓得知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敢拿我怎么样？我倒有点不服气。这一道矿浪去做工，哎，我是实在不容易，想不到三日的八万一吃饱，狐狸尾巴女英雄，信封砸浪故宫要造反，少不了我的么老爷跟前磕头去赔礼。唱子穷我还要得一起靠屁股，好意思给我发脾气，既要上来是我干活忙，说不定我的那姆妈要分来哩，我就要 爹爹侬 不认得个王八蛋你只要东西。 爹爹侬为啥要的那样子找他姑姑啊？ 伊不是侬姑姑呀，我这样侬一个囡恩是侬啊，爹爹多少欢喜侬啊。 好了爹爹侬等了此地休息一些吧，我要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 哎，我还要跟侬商量一桩事体啦。 还要商量点啥了？ 侬晓得吧？哎，昨日不是老爷做生意啊？ 哎， 多少爷送给我十块洋钿呀？ 那不是很好吗？ 哎，十块洋钿有啥用场啊？一万早就没了。 那么侬夜里回去问姑姑要好了。 哎呀，看侬啊！我问侬三个铜钿，几时没还过啊？侬现在手头有个铜钿，哎，是吗？是不是调个七八块洋钿帮我用用啊？ 我没铜钿。 嗯，人家不晓得，我还能够不晓得吗？侬到此地快两年了，对讲工地的上地零零散散。 爹爹，一块两块不是侪把侬拿去了吗？ 那么还有姨？ 姨， 不是经常说铜钿把侬用吗？ 姨，姨啥人啊？ 多少呀？ 爹爹，侬不要穷疯了，瞎三胡四。 哎呦，不要搞自家眼了。我相信个穷当差的囡恩，受人家一眼礼物也没啥关系。 好吧，侬要几点上，快点讲。 那么先拿三十块吧。 三十块我没。 好啊，侬难道哪能到我真的糊涂了？我不晓得侬的文章多少样的事体吗？ 爹爹，侬是我爹爹是应该的能讲的吗？ 不错，我是侬爹爹，爹爹有权利管教囡恩。我问侬，前夜里为啥不要再跟回来？ 前夜哦。老爷从矿上回来，太太叫我替老爷寻一件衬衫的。 那么开汽车送侬回来的啥人啊？ 哦，姑姑，姑姑，侬哪能会得来的？ 奶奶，董事长呢？ 老爷就是老爷，啥个董事长不董事长？到此地就是叫老爷，连搿个一眼大公的规矩都不懂，到底是矿上想做畜生？ 去告诉医生，是矿上想工人代表来了。 啥？工人代表？侬伊拉兴风作浪闹罢工，嗯，好吧，侬先回去，矿浪向事体侬，就拿爹爹拉此地等侬想办法。 侬不懂我人的事体，用不着侬费心。 爹爹，侬是去看看客人走了没？走，领姑姑去见见老爷吧。 哼，我怕伊不会见侬吧？ 不会见吗？是伊让我你到此地来，能不见吗？前天就来此地公司里见过面，谈过闲话。 好吧，那么我去跟侬问问看啊。哎，要是伊见了侬，少讲粗话，听见了吗？ 哎，真是个奴才腔。 姑姑侬，姑姑讲话要小心啦，老爷受了里向。 妹妹，侬不要蹲在此地了。好的嘛，快要回来了，早点回头生意，到屋里去吧。 屋里去？这个是为啥，姑姑？ 妹妹呀，心中的不是好东西，我是万分恨刀在胸外，你不要看这房子多威风，这都是生老挂得来， 认不到你，动不动就用手天来对待，一句爱我不对头，马上请你坐牢盖。这两年来心走的愁愁恶恶，我看得多，妹妹不要再待在他家内。 姑姑，两年没看见侬了，侬都从前不一样了。 妹妹，两年多了，我看侬也有点变了。 哎呀，好不容易等了客人走，刚刚我要想开口讲，伊来了一位客人，我看还是到下房去等一等吧。 好吧，让我自家进去。 哎，做啥？ 姑姑， 我要进。 姑姑，走到下房去等一等吧。 好，也好，省得伊拉讲我呢，工人不懂规矩。 我看到下房等等蛮好嘛。哎，我领侬一道去啊，吃点房子都东窗西窗，真是错了。哎，师兄啊，侬吃点等等，我要等侬讲闲话。哎，我等侬去。哎，师兄，师兄， 哎呀，你少爷来了， 师兄， 你哪能办？哦， 师兄。师傅你呢？师傅，我出来，我告诉你一桩事体啊。哎呀妈，师傅，师傅， 是错了， 爹、啊、是我。 有啥个事体啊？ 我来领师傅啊。 没啥吃的。 哦，真奇怪，到啥地方去了？师傅，师傅， 哦， 哎，啥人叫侬啊？ 是你少爷。 做啥？ 我没晓得伊啊。 那么侬为啥不理伊啊？ 侬不是叫我等了此地，有闲话要跟我讲吗？ 哎呀，看我啊，忘记了。哎，刚刚我跑到下房，碰到两个王八蛋讨债去，问我讨铜的。哎，看样子今朝少廿块洋钿不好过门啊。 那、no, 本来这个铜钿替妈妈衣裳的。 哎呀，那么侬没用了。 好了，不要客气了。 啊，只有十二块啊！ 我铜钿在那此地了哦。 哎，这个铜钿哪能可以当发讨债去？ 爹爹啊，那么侬夜里回去叫姆妈替侬想办法，这个一点铜钿侬就留着自家用吧。 好好好，那么我自家用了。哎，真孝顺母亲啊！我早就看出侬有这种孝心了。 好了。你好，让我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 哎呀，看侬啊，像啥人管老侬一样啊！去吧啊！哎，师兄啊，侬替太太讲一声，路过一直看见太太的毛病啊。 我晓得了。 哎，师兄啊， 啊， 我还想告诉侬一桩事体啊。 爹爹，侬留着等一些讲吧。 哎呀，是侬自家的事体呀。 我自家的事体，我自家有点啥事体啊？好吧。今朝索性讲讲清爽吧。 哎呦呦呦，看侬啊，又急起来，真变成功的小子啊，发起脾气来倒呱呱叫啊。 爹爹，啥个事体啦？ 侬不要自家样子，我劝侬以后要小心点。 懂的呀，没了我小心点啥？ 我告诉侬听啊，太太搿两年神色不对呀，看见侬老是不开心。 为啥，爹爹？ 为啥？为啥？当然有道理了，侬晓得吧？ 啥事体啊？ 老爷的岁数比太太大得多， 嗯， 所以两个人不要好， 嗯， 大少爷不是太太养的， 嗯， 大少爷的年龄和太太相处来有害。 哎呦，这个一点我老早就晓得了哦。 哎呦，侬还有不晓得的事体了？ 还有啥？ 侬晓得搿间房子里为啥不等人啊？ 不是讲有鬼吗？ 对，一点不错，就鬼。侬晓得有啥个鬼啊？ 爹爹，侬看见过伐？ 亲眼看见啊！ 真啊！ 哎。事体就有好几年，那是农委会到公馆里，有一日老爷在犒劳委回家，你说呀，带小家伙陪陪你， 嗯， 深更需要人困醒。你说呀， 做啥？ 突然叫我生怒气， 直到是客厅里向有鬼叫， 嗯， 俺要叫我看看去， 嗯， 哎，我想鬼叫从来不曾听见过，尤其是我身好奇，我披着衣裳上外走，偷偷躲到走廊边，只听见屋里向好像有女鬼哭， 哎呦， 哭得来气都透不转， 嗯， 我是一不做二不休，硬啊头皮从窗户缝里钻进去。 爹爹，看见吧？ 哟，就那个只被子上， 哎呦， 发乌发亮的羊足底，我是隐隐约约看得出两个鬼影坐一起。好像是一个女一个女背着哪儿迷着里，那个女鬼子靠那女鬼身上靠，女鬼子低着头儿直抬起， 真的 啊，我是咳嗽一声装装呆，两个鬼听见咳嗽就分离，那时候两个鬼里都上牙，是我看得来更仔细。 爹爹哪能样子的？爹爹啥人呐？ 哎，我看来清清爽爽。 哎， 那个女鬼啊， 哎， 就是此地的太太。 太太？ 女的就是杜少爷。 杜少爷？ 哼，鬼鬼鬼，原来太太要得杜少爷，从中央闹鬼把戏。 不，我不相信，那一定是看错了。 哎呦，哪能会得看错呢？哎，师兄啊，侬应当想开点，再不要糊涂了啊！侬不要自家骗自家。我告诉侬，听周家的人侪是什人啊？ 不会的。 哼，侬忘记了，杜少爷的岁数，只小太太六七岁啊。 我不相信。 好吧，相信不相信一个侬，或者我告诉侬，太太搿两年神色不对，就是因为侬的杜少爷。 爹爹，侬还是晓得妈来了，我太高兴了，侬又吓死我死了。 哼，看侬啊，等侬讲正经事体，让侬倒发起脾气来了啊！哎呦，真！ 爹爹，侬真是。 哎，没，我闲话还没讲完了。 我要讲啥了？ 等一等，那妈到此地来寻侬啊！ 妈到此地来寻我做啥？ 嗯，太太吩咐我叫那妈一下火车就到公馆里来啊！ 太太叫我妈来做啥？ 不是我跟侬讲过了吗？说不定要领侬回去呀！ 领我回去，爹爹，这个是为啥？ 哎，师兄啊，侬究竟不是一个小人啊！做那个事体，自个要心里明白，哈。太太要告诉妈， 爹爹，无论如此，你周家的事体不能被妈晓得的，爹爹。两年前，妈出门临走时，千叮万嘱来交代，叫你要好好抚养我。不许我到外头帮人来，谁知你偏叫我到周家地，不让妈晓得要心来塞。 叫师兄不要怕，有我爹爹在此，侬放肚袋，太太不会来回头侬。哎。你晓得几个事体在那是我肚皮内，我曾经了那一米浪试过风，哼，以聪明人不会做出本个事体来，你要欺负是我个好女儿，不客气要把她的丈夫翻一翻，看看究竟啥人比你。 爹爹，侬不能够吓着我。 我跟侬讲，周家除脱老头子以外，一个都不辣我眼光里。 师兄啊， 哎， 方才我跟侬讲个闲话，这是我的猜想，因为太太跟我讲，听说那五马会到市委下事，叫伊来谈谈。哎，也许也是为这个事体吧。 爹爹，侬听，饭厅里好像有咳嗽声音。 要不是太太，啊，这个事情依然的我来了。 太太来了。 不要慌，啥个事体都不要提，听见吧？我走了。 爹爹，等五马来起来，侬先告诉我一声啊。 对。等看见人嘛，哎，啥个事体是怎么晓得，晓得吧？ 哦， 不要忘记。 哦， 师兄啊， 哎， 看见太太，侬对伊讲，如果一直来看见太太的毛病啊， 哦。太太，侬下楼来了，我正想拿药替侬送到楼上来。 嗯，老爷来书房里吗？ 老爷来书房里会客， 是阿里夜回来的。 哦，是你夜里回来的。回来的辰光，太太已经困着了。老爷讲的，不要去惊动太太，叫我书房里想摆一张铺，老爷就困在书房里了。 哪能夜里也不看见伊啊？ 老爷一早就出去的，听说这两日每天到省政府里去开会的。太太要认老爷吗？ 不。两个星期没下楼来，这间房子变了样了。 哎，老爷讲的呀，原来样子不好看，把太太身体几样家具又搬出去了。这个样子是老爷自家摆的。 嗯，这只旧箱子又搬来了。 嗯， 那侬下头也得侬闷热。 哎，今朝一般天真热，一清早就乌云遮满了天。说不定下午会得落一场大雨的。 这几天为何不见菩萨呀？大概是他是谁？ 晓得， 难道不曾对你讲？我只晓得少爷房里的佣人们想帮他。 我没晓得， 他说呀，未来是啥辰光？ 我没晓得呀。 好、 哦，哦，太太，我是每天晚上啊，回去是。 回去困的，为何呀每天来回走慌忙，是你太太吩咐我回去。 你每天回去老爷子七十年不饿，怕不欢喜我不是吧？啊，太太，也冷着吃药吧。啥人说我要吃药？老爷讲呢，太太的两年有了发官月了，一清早翻了一张老房子，叫我去收拾一天，最好子已经半日了，也冷了，太太吃吧。嗯。哎呦，苦得很，倒他一把，倒他一，嗯。这个几年来，这点苦东西也吃够了。太太，忍一忍吧，也虽然苦，可以治病的。 啥人让侬劝我啊？ 哦，这个药是没用上啊。 师傅，师傅， 师傅，哎，我听，好歹你说要来叫侬。 师傅， 哎，我来拉吃的呀。 师傅，我前两天烧冷了。啊，妈，是哪个下头来了？ 侬哪能啦？一头个汗啊！ 妈，我刚刚带一个同学来了打网球啊。妈，我正有许多闲话要向同侬讲。 啊。 啊，我等一等再告诉侬吧。妈，侬让我看看，病好了没嘛？我看侬一眼毛病也没嘛，为啥伊拉总是讲侬有个病？侬一个人躲辣辣房间里向。爹回来了三四天，侬也没见到伊。 妈心里不舒服。师傅啊，哎，侬替二少爷去开一瓶汽水来啊。是太太。聪儿， 妈， 来，看侬啊，满面通红的，今年十七岁了吧？ 妈，侬只要忘记我岁数，我真要生侬的气了。 妈是不好。有时候连自家会忘记了啥个地方。哦，十八年了，辣迭个屋里，侬看妈老了吧？ 不老。咦，妈，侬辣辣想啥？ 我没想啥。二少爷，气死来了。 谢良侬，师傅。 哎， 侬再替太太弄一只杯子来好吗？ 啊。春儿，那为啥得侬客气呀？ 妈。我现在要想告诉侬， 二少爷，那 啊，我等等再告诉侬吧。这个房子哪能这么热啊？ 大概窗没开吧。 好，我来开。 二少爷不能开，老爷吩咐不能开窗。开开，伊一出去就是两年不回来，屋里这个水气是不会晓得的。啊，我来开。 师傅，侬不要动，让我来。 师傅， 哎， 我到厨房里去看看。今朝替老爷准备了啥个素菜？ 是太太。 春儿，侬不是讲要同妈讲闲话吗？那侬就讲吧。 妈，我一想，啥都不肯瞒着你，你这个母亲发病上，你大胆儿又想想。有时只能同情我智障，妈，我要告诉侬一桩事。 啥？ 哦不，我要与妈共商量。 啥事体呀？吞吞吐吐的。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妈。我现在爱上了一个人， 哦， 爷妈，你好像是我不应当。 那的人家姑嫂爱上啥人真不当。 妈，你是世界上想走走，她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有善良，他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与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穷， 同那娇生惯养的小心是保佑娘。 这姑娘可人不可思， 她就是不人少当，只因为她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她把和尚，所以的女子难挂她。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是的，妈，我晓得人家会笑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奇怪， 你以为我是吃醋发不应当？ 不，那倒不。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我自己有求做主张。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害我当？ 哎呀！更不放在我心上， 这一点打掉我女子，敢做敢为有胆量。不过他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你爱上他，他认为有夫配上了高门上。 哦，妈，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求婚？呵呵，想要求婚？ 妈，他说他另有爱人在心上。 啥人？一个啥人？ 我并没有想他们的心，大概总是吝啬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会时时地欢喜我。 不不，我的儿绝不能娶这姑娘。 妈，思梦是个好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他那思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尽力量。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将我的学费分一半，允许我帮助四凤去上学堂。 聪儿真是个小孩子，满脑子天真好自在，只怕你父亲一句话打破你妹妹梦一场。 妈，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妹了，我一定要大家爹讲。 好，侬这两年看见侬哥哥吧？ 我昨日看见哥哥，哦，伊叫我带侬讲一声，伊讲明朝要到矿上乡去了，因为伊忙，伊讲不到楼上乡来回头侬了。妈，侬不怪伊吧？ 为啥要怪伊呀？ 哎，妈，侬听，哥哥来了。哥哥， 停。 哦，侬爷辣吃面。 嗯，刚下楼来。 宋弟弟，爹没出去吧？ 妈，哥哥，侬是不是要见伊呀？ 嗯，我想临走之前，再同爹谈一次话。 哦，哥哥，侬不要去，爹有客人来了。刚刚我见到伊， 伊讲正先要到此地来的，我们就在此地等伊吧。 好，那我先回房去写一封信再走。 爷哥哥，妈好几天没看见侬了，难道是侬不愿意大家坐下来一道谈谈吗？ 聪儿，侬不让侬哥哥歇歇吗？伊是欢喜一个人坐着的。 好，那也不见得，因为爹爹回来了，我恐怕侬很忙，所以 哥哥，侬不晓得妈身浪向有毛病吗？ 侬哥哥哪能会拿我的病放在身上呢？ 好一点嘛。 谢谢侬，刚我楼来。 哦，对了。文章要立即到坡上去， 你知我这是归期， 说不定在那一天，也许要过两三年， 难道是侬忘记了？哥哥本来就是到矿库的呀。 难道你也走的理由就是这一点？ 我好像待在家里太长久，心里烦闷， 因此想把家庭里。我怕你是胆子小，难道你也忘记这房子里曾经有鬼出现？ 好吧，我不忘记，我好像等到这个地方，总觉得有点心烦。很不够，是我最能将别人套上衣。宋弟弟，我回房去了。 姑姑，侬不要走。啊，侬听，爹来了。 侬母亲的气色好不好啊？ 爹，妈本来就没啥毛病呀。 嗯，这个两年来，时常去看侬母亲的病吗？ 婆姨，看侬好像瘦一点了，快让婆公的事体哪能了？ 哦，昨天已经解决了，昨天早上婆公没啥问题啊。 咦，爹，搿哪能陆大海回来门房间里等着要见侬啊？ 陆大海此人有背景，厂房预备要将他开除。 开除？哇爹，我方内同他谈过话，觉得此人很有理，他不过是工人代表，一文字将他开除。 红儿，输赢给留人心，一人一百个青年人到此随便来发言，讲两句无关的紧要话，表示同情深爱与公益

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要替小妹做一个服从的榜样。 我千万我 平儿， 爹， 去你们母亲把牙敲起。 爹，叫我。 举我来去你们母亲。 哦，爹， 叫侬举我来。 哦， 母亲，母亲，我一定要去。 方才侬讲的是啥个事体呀？ 啥？ 我是说要侬弄一部分的学费分出来，这个是啥个意思？ 没啥事体。 难道是就没其他新鲜的问题吗？ 没啥，是没啥。 聪啊，到哪里去？ 到楼上看妈去。 就得能走了吗？ 爹，我走了。 去吧。回来。到楼上告诉你我母亲，是柯大夫要来替你看病。 爹，妈不是已经吃了侬的药了吗？ 我母亲病恨不轻，神经失常。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一定会看好侬母亲的病。到楼上告诉伊，听见了没？ 听见了，爹，我走了。 去吧，师傅。 老爷， 我记得告诉过侬，你该房子里要没事体，底下人不要随便的进来。 是老爷。 窗啥人又开了？ 爹，大概是窗帘里开的吧。 关一张。平儿。 爹， 过来。是哪名小先生回来？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 爹，你怕啥？ 你可知道做错事对不起你父亲，更对不起你母亲。 爹爹， 说起来你是我长子，我不愿当大人你取代了。这两年我身在外，你在家中不正经。 爹，我来外面从地做过错事体， 要管做管为管对人。这外面有人待人侬，风言风语不好听。 爹， 这种事让道。 爹， 挑上东西。吃嘴真也不知门，我们的此事可是真，你应该自己要想想起，你的年龄将近30岁，要懂得是爱就上进。病了，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要叫病？ 对啊，我晓得， 刚讲一遍。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林，她临死之际替我取的名。 为了你的生生母，把现在的汗味我的要改正。

背井受火在心里。 师父侬不应该自私小苦，这样的自私自利，这几年以来有人 啥 啊拐进逼迫我，我自己恨也我自己，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放开了袋子爱上你，是是我爱上一个女佣人，难以捏造中美丽，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非，只要我多少也心欢喜。 哦，对了，侬不要难过，就是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我也不怪侬了。 师父，师父，侬一个人矮矮的，辣辣想啥？ 你啥呀？有把酒的，他们侬嫁不一女，不女 的。我问你哪能讲？因为我的年龄接近30岁，侬是18、18青春期，再讲我的将来不一定比他有希望，这就难怪你。 人家心里真难过，你还偏偏将人气，你少爷是一个小孩子，我不能老是这样对付伊，侬又不许我讲明白，对侬总要替我出主意， 我并不认，主子你不答应我讲。 可是你看见我与他在一起，你老是对我发脾气。 我陈情郎当时不夸我，不忍心爱真正记得心爱的人儿与不忍在一起，哪怕是我的亲弟弟，要我割爱我不 忍。对你不要错，你告诉我你究竟对我哪能，等我讲讲明白。 啊，我对我哪能？ 嗯， 叫我哪能讲呢？ 你讲呀。 好，侬讲吧，侬要我哪能？ 看侬，侬明明晓得我现在啥个都是侬的了，侬还要搿能欺负人？ 侬要替我想一想，我心里的苦楚十分情，爹爹只为问我要同的哥哥是我自己有办法，妈总是欢喜我，伊不许我出来帮别人，要是陪他晓得我俩的事，我就伤了娘的心。有朝一日他们都不理我，叫我怎样能做呢？你若对我非真心，我的苦楚要想红此生。 师母，你不要疑心我好不好？ 你答应带我走了吗？ 啊，师傅，我真是讲了小闹话，侬看不出，我不能带侬走啊。 对，侬要晓得，有了侬才有我，没侬就没我。 好好好好，我现在一个人先走，等我到了矿上以后，我再想办法，有机会和爹爹讲明白，我再来接侬去。 是真的吗，平？ 是真的。 哦， 师傅， 哎， 今朝夜里向等你歇，我到侬屋里来。 哇，今朝夜里侬不能来，我妈要回来了。 那么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在外面会一会面吗？ 也不能啊，今朝夜里妈一定要等我谈谈家常的。 可是明朝一早我要走了。 哦，那今朝夜里就到我屋里来吧。我想爹爹妈是困在外房的，哥哥不大住了屋里。今朝夜里我房间里不会得有人的。 好，那我来的辰光。陈就此口哨，侬听得清爽。 嗯，别，侬来的辰光看一看窗口，有一只油灯，要是没油灯，侬不能进来，屋里一定有很多的人啊。 我晓得，谁才能讲定？ 好， 正十一点钟。 十一点。 师兄啊，我真要寻侬啊。 啊。 大少爷刚吃过饭吗？ 嗯。 爹爹啊。侬寻我有事体吗？ 那妈来了。 妈来了。妈辣啥地方？ 辣门外里跟那姑姑讲闲话啊。 哦，我去看妈去，我去看妈去。 大少爷，明朝要动身了吧？我真想要送送侬了。 好，不必了， 因为侬平时总已经来照顾我呢。要是侬一走，我得失踪两个人，不晓得哪能要接济侬了。 好、哦，又没动的用啦。 都是要请侬不要讲笑话，我老实人欢喜要讲老实闲话啊！不相信侬问师兄啊，我不管名字背后，总是讲大少爷好啊。 别样没啥事体、 没啥没啥，我等了哈呆呆。大少爷，侬晓得吧？师兄的妈来了，楼浪向太太要见伊呀。 哦， 太太下楼了。太太，毛病都好了啊，路过一直提起太太的毛病啊。 没啥，侬好出去了。 是。 好，我要回房去收拾东西去了。 等一等，请侬稍微坐一坐。 啥事体？ 我有几句话要同侬讲，并刚才的情形侬清楚。我深受痛苦。 苦一天我去还要遭夜受折磨，一天两日还能受，整年累月日加多，无穷的时光，无尽的苦。 天命，哼， 侬夜高天明，那周家门庭好天明，我十八年来看得多，早早前前在心头，柔柔恶恶我都清楚，我是生主持是生宝，自己为把责任负，不像那周家的老爷们做了坏事还要充面头，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有道德，暗地里是男盗女娼都为重。 侬 那周家都是伪君子，包括你父亲与祖母，不免祖心都很薄。你父亲要算第一个，他从前拥有人家穷姑娘，为了死活谁不顾，你就是他的私生子。 侬瞎讲！ 我有早有证有来路，十五年前有一天，你父亲走走糊涂告诉我，这个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你父亲为了她不要她，他一气自尽就得了，请看看，这是你的好母亲，这就是那周家的体面好门。 侬记着，哎，好， 你母亲非得骗了你的娘，后来他又走了我，我受骗走到大周家来，生下了聪儿生一个，周家好似我的女，十八年岁月受折磨，来自青春一少女，如今折磨得两世人，阴错不多。三年前，你从富西到此地，是你要我走上了这条路，是我这后母再不像后母，心腹也不像心腹，是你独生下来引诱了我。 请你不要说隐喻两个字好吗？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在地盖房里亲口告诉我，你是痛恨你父亲，指望你父亲遭亡故，你是个不怕万象你能受，只要同我一起过。 这个是我一时的情感冲动。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我虽年轻总是你后母。 是我一时的糊涂，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 世界